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哎，各位好，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12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苏诗丁，恍人国。 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修炼。 第九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青春。 第八位，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阴霾掉，我依然做失去那一个符号。 第七位，安虎，嘿朋友。 嘿朋友，你听我说，没有过不去的沟壑，没有跨不过的星河。 第六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的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不休，但是的伤 陈奂仁，拉菲。第四位，许巍，无人知晓。 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 第三位，宋茜，屋顶着火。 在空荡街道正中间摇晃， 第二位，旅行团，周末玩具。第一位，陆先生乐队，华年。 可是命运啊， 本周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中连续向您推荐了5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袁娅维、万芳、杨旺、翠乐团、房东的猫和钟立风。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这周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他们的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位是一首新歌，来自杨旺的《花开的街巷》。很久没有听到过一首如此感人的关于故乡的新作了。这是杨旺写给家乡泉州的歌，民谣的基底， 从儿时的回忆、泉州的风土人情切入，娓娓道来一段泉州人的故乡旧事。离家多年，乡音不改，杨望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乡愁，这是歌曲最打动我的地方。 你可曾听着钟楼的钟声，漫步在西街小巷古原山，可曾看过东西塔的黄昏，洛阳桥上相互搀扶的老人，紫藤花是否依旧迎着春，温庙的老榕树它还茂盛，总够不着老君高高的鼻根，总闻不够后出咸咸的海风。走走兰族的归航，看看兰族的人，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兰族比陪伴还累早音啊，如今是谁的新娘。开着门，肉粽的香味依旧还诱人，最怀念那些上学的早晨，外婆蒸的豌豆香喷喷，她总说关帝庙祈愿很准，保佑我早一天长大成人，等我再一次凝望香火生，却萦绕着她那定格的皱纹。呀的兰族的归航，看到兰族的人，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兰族比的伴还来打无音难，如今是谁的新娘。念不够的家乡，这些年来我已变了模样，泪吹开尘封的过往，就像冬日暖阳，一直在那条街巷，那独着兰族比陪伴来擦抹艰难，如今是谁的新娘？且惜想爱新郎。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Number nine. 本周榜第九位还是一首新歌，来自房东的猫《远去的飞鸟》，这是房东的猫新专辑顺序播放的第一首，也是最后录制完成的作品。钟立风的加入是歌曲的一大亮点，他不单参与了演唱，还是制作编曲人和口琴手。讲的是一只飞鸟在远行途中看尽了世间的一切，所谓的那些孤独不过是片刻间的驻足而已。王心怡和钟立风，一个像清茶，一个声音像老酒。 今晚我又站在熟悉的路旁，隔岸一般的观看一盏熄灭的灯光，一如既往的沉默，一部老旧的默片，一辆疾驰而过的离去的人是 捡起安定的尘埃，来了又去，过路人在伞下捧起一杯温暖的水，一个擦身而过，随杯落了地。空气凝结，旋律哀愁的诗歌，高速路上流淌破碎的命定河，一只远去的飞。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您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接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刚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杨浪《花开的街巷》，第九位房东的猫和钟立风《远去的飞鸟》。这一集节目您将收听到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本周榜第八位来自苏诗丁的《恍人国》，我是看今年歌手被苏诗丁圈的粉，这是他在结束节目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对于喜欢他的朋友这首歌想必不会失望。歌曲讲述了一份充满博弈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深陷其中还断然不舍，用隐忍和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完美童话。苏诗丁在一些细节部分处理非常细腻，层层递进，歌里的纠结和缠绵拿捏得很到位，非常期待苏苏的下一首单曲，要是属于可以传唱的那一类就更好了。 爱是挑衅的字眼，越脆弱越躲不过甜蜜的明枪暗箭，当我许过一切，舍不得去探究任何交通的缺陷，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收敛才让幸福可圈可点，就只能够时过境迁。 舍不得再绞尽那一滴一滴的分别，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收敛才让幸福可圈可点， 本周榜第七位新歌上榜，来自袁娅维的新歌别废话，一个词儿形容就是霸气，词曲霸气，态度霸气，演唱也霸气。这些年袁娅维在爵士灵歌方向下了不少功夫，别废话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作品。前奏先是被一股复古的气氛笼罩，主歌是缓缓推进，副歌部分集中爆发，选这样的歌作为专辑第一主打，可以说是相当一鸣惊人了，集野性和野心于一体。今年的袁娅维特别值得你期待。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擅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你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哦，聚焦了夜夜无故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Don't you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曹芳，被拥抱的荒岛。在很多文艺作品里，荒岛是孤独的代名词，孤独是不受人待见的，不过在曹芳这首歌里，荒岛却是一个安宁祥和温暖安全的意象，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渴望的生活，尽管大多数的时候你不能拥有它，但是你可以尽情想象，就像那座荒岛，那是不是避难所，而是混沌世界里我们互为光源，可以照亮心中的小家。 任烽火山喷涌，我在等舞台上就要飞腾的汤，有人被迫迁徙，夜里相拥着哭泣，时代会莫名的喊出个巨响，而我在想着人生中每条河的去向，总是远的。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让我睡得安心的恰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总是暖的。

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明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各种围绕阅读的活动集中展开。北京图书大厦将集中举办多达15场阅读活动，大力推进全民阅读，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九天茶董新书发布会将带领读者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古代雅趣文化。4月23号，北京图书大厦将在各楼层显著位置推出独享精选榜423世界读书日优秀读物展。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即将拉开帷幕，走入海淀区图书馆北馆，在开放宽敞的阅览室中，书海里藏着舒适漂亮的沙发，海淀山后百姓书家门就能在愉悦的空间里触摸书香。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海图北馆尤其注重为弱势群体服务，面向少儿、老年人、残疾人及农民工开展各项活动。图书馆在3层特意为老年读者开辟了阅读专区、乐龄区，这里面设置了智慧保健站，为老年读者提供血压测量设备，方便读者健康阅读两读物。再来关注坐落在运河沿岸的通州区图书馆，不仅承起着运河文化的记录，也承担着运河周边居民越来越多的文化阅读需求。从今年3月1号起，通州区图书馆延长1层大厅夜间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都是晚上10点才闭馆，包含着书香书韵的灯光，汇成一幅别样的夜景，将夜晚的运河沿岸装饰得分外美丽。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来广营桥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12期的榜单。刚刚的上一节节目给您带来的第8位苏诗丁恍人国，第7位新歌上榜袁娅维的别废话，曹芳被拥抱的荒岛本周第6。这一节节目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单曲。本周榜第5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万芳的时间仍然继续再走2018。虽说是一首新歌，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首重新编排的万芳的旧作。1990年万芳在滚石唱片推出第1张个人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再走》， 从1990到2018，哎，28年过去了，时间在走，时代已经变了模样，万芳的嗓音也多了些沧桑的味道。这一次他重新录制了出道时的成名作，既是一次回望，又是一次纪念，纪念过往的岁月和曾经爱过的人们。 时间仍然继续在走，醒来变成软弱的借口，最爱的无缘，如果不走，那么窗外的雨将不回首。悲伤是不是就得泪流？幸福总是短暂停留。问你是否曾经真的拥有过？真的快乐？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有可能成为下一首田馥甄情歌金曲的前置，因为里面的故事太容易 get 到心中的痛点了。前几天看了一个很恶毒的说法，说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话虽恶毒，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有道理。或许过了很多年，大家见了面可以相逢一笑，但是不纠缠不打扰，把它放在心里，做个再也不见面的朋友，这才是作为对前任对爱情最后的尊重。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当时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陈奂仁的《拉菲》。陈奂仁是一个不幸的音乐天才，我看了一些他的资料，发现他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左耳听力是正常人的 75%， 右耳只有 50%。这种缺陷对于一个音乐工作者来讲，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是陈奂仁自行开发出了一套音调调整方法，靠洗脑和想象来弥补听力障碍造成的影响。自己已经推出过8张正式专辑了，还跟很多大牌歌手合作过，真的不容易，真的非常有才华。 背着吉他的男孩，爵士活在他胸怀，即兴发挥做买卖，吃不饱不算饭菜，艺术拿来当外卖，资格起了不成才。一天一苹果，妈妈说一生就快远离我，现在我愿意才只是个苹果，直到有一天喝得起瓶拉菲的我不必再弹吉他。妈妈说我变了，天天都牛怕梦想，宁愿继续弹吉他。 河北拉菲车 背着吉他的男孩，爵士活在他胸怀，即兴发挥做买卖，吃不饱不算棺材，一手拿来当外卖，自得其乐不常在。一天一苹果，妈妈说一生就快远离我，现在我愿意暂时是个苹果，直到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刚刚节目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新歌上榜，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第四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陈奂仁，拉菲，本周第三。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Number two，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许巍的《无人知晓》。孤独是人生的必修课，无人知晓，常伴左右，除了你自己，没有谁能代替你体会这繁华的孤独。歌唱孤独的音乐人有很多，但是像许巍这样把孤独唱出温暖的音乐人并不太多。就像在黑暗中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突然瞥见一丝微光，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欢喜。或许我们应该庆幸这个时代有许巍，他可以让你忘掉孤独，他的善良懂的人都知道。 难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有些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 1.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好听又好看是我的评价。这个看不是真的看，而是通过歌曲营造的气氛去想象它的感受。火的意象跟冰冷的电子音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在音乐里不停的碰撞，最终火焰占了上风，热情占了上风。屋顶燃起的熊熊大火就是寂寞都市中的狂欢。恭喜宋茜，屋顶着火上榜四周，顺利登上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军。 完美背过，就牵着我的手，用红色加长片空间全部上锁。什么过程？天黑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的接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传播分享给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能量音乐。